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元，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科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应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俄罗斯国防部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之邀，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于9月11号到15号赴俄罗斯交流演出，开启中俄友谊文化之旅。请听报道。 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首次登台俄罗斯顶级艺术殿堂马林斯基剧院。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家琛表示，该剧将开启主题为中俄友谊文化之旅的交流演出。 这是一部根据俄罗斯卫国战争的一部小说改编的这个我们自己原创的歌剧。这部剧呢，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有俄罗斯色彩的这种俄罗斯特色的这种音乐来演绎这部这个卫国战争的伟大作品，但是演员主创，包括这个就是我们的导演指挥，全部都是中国人通过中国人的方式，中国艺术家对这个俄罗斯卫国战争的理解来演绎这部作品。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这个卫国战争，来理解俄罗斯人民的伟大牺牲和伟大付出。 该剧的导演王小英表示，这次赴俄罗斯演出，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与西部军区歌舞团也将首次重磅加盟。 这样的一个交流演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计。歌剧是音乐作品嘛，它有一部分元素是超越语言的，所以我们去俄罗斯演出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乐队，是用的马林斯基剧院的他的交响乐队。同时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些舞蹈的场面，一些舞蹈演员，这些舞蹈场面舞蹈演员也是超越语言的，那么所以用的是俄罗斯的舞蹈演员，那么有俄罗斯的乐队和俄罗斯的舞蹈演员的加入，跟中国的歌剧演员们一起合作，然后呈现出来的是中国的艺术家、中国的作曲、导演、编剧去呈现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故事。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百老汇当红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本月24号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9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将再度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喜剧作品。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9月7号到10号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将在国家体育馆南广场拉开帷幕，上演4场不同主题的音乐会。音乐季将呈现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首场交响乐之夜将由著名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北京交响乐团，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二胡演奏家宋飞及众多艺术家共同亮相，演绎激情燃烧的岁月、饮酒歌等耳熟能详的作品。由纽约青年剧作家马丁·营构思导演和创作的实验声音歌剧《未来主人》将于9月8号、9号登陆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北京市云量较多啊，观象台气温是上升到了 28.9 度，夜间是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只有20度，会让人感觉比较舒适。明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但是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即将拉开帷幕，本届戏剧节将有包括中国、法国、俄罗斯、波兰在内的多国艺术家创作的11部优秀戏剧作品上演。同时，戏剧节期间还会举行主题展览、剧本朗读等各种活动。今晚演艺群会带您抢先知晓更多戏剧节内容。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 APP 啊，来观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的影像。您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以及新浪一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首先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老舍戏剧节的总策划林礼斌。林总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好。 哎，欢迎您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老舍戏剧节的艺术顾问，老舍戏剧节展演剧目检视夫人的导演吴彤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欢迎吴彤老师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啊。 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就是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玲老师，你好李老师。 哎，朋友们好。 欢迎您啊，欢迎三位。今天晚上我们三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老舍戏剧节，聊一聊老舍，好吧？咱先请林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因为很多人，我前一段时间我在这个播这个新闻的时候，当时非常有意思，就是坐在我们直播间里的也是两位做话剧的，他们说：“哎呦，要做老舍戏剧节，是全部都是老舍的作品吗？”所以你也给解答一下，咱们的老舍戏剧节是全部展演老舍的作品吗？还是怎么样啊？ 老舍戏剧节，是以老舍先生命名的一个戏剧节，它涵盖了这个中外的名著大家的作品，它不仅仅是老舍先生的作品。为什么我们好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啊？ 对， 为什么这个取名叫老舍戏剧节呢？我想应该有三层含义吧。我想第一个是因为老舍先生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一个贡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多的是老舍先生的作品他所展现的这个文学风貌跟孕育的文学精神。这个第三个他是北京的我们北京的戏剧节。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叫老舍戏剧节是比较合适的一个 所以呢，刚才您说了，在这个戏剧节当中，不光有老舍的作品，也还会有很多来自于国际上的一些名导名家的一些作品来到我们的这个戏剧节当中，对吧？ 对对 啊、而且作为艺术顾问，我们的这个吴桐老师，您一定是参与到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跟我们说一说吧，都有哪些作品？就是参与到这当中啊， 对，作品很多啊，本届的11个作品，一会儿我会 一一详细介绍。 对，详细不详细可能很难，因为你们的节目时间有限 啊。 对，但是会跟大家争取都介绍到。然后关于这个节呢，其实我本人在我看来，因为去年做了第一届，今年第二届，这个节本身的它的文学精神啊，还有它的几个主旨啊，比如说它的国际视野。比如说他的那个文学追求，比如说他对就是北京的城市品牌的塑造，以及整个的尤其是文学青年的文学素质的培养，在这方面他起到的作用，从第一届来看非常非常的大。那这个第二届来看，因为第二届的11台剧目公布了之后，在业内外引起来的反响，我个人感觉真的是超过了第一届。您刚才要我重点的说，就是国际范围这国外的这些剧目，实际上说实话，在介绍国外剧目之前，我特别想把国内的这几台戏先介绍给咱们的广大的北京的，或者是关注这次老舍戏剧节的咱们境外的咱们国内的这些朋友们。但是据我所知，可能也有国外的一些朋友们会打着飞机来看老舍戏剧节的剧目。 哦，是吧？ 而且我今天特意问了一下，有些剧目的先期开始开票的一些剧目，现在票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比如说《酗酒者莫非》等等等等啊，比如《围城状态》，比如《亲爱的胡雪岩》，再比如《平凡的世界》等等等等啊，我这样如数家珍似的随便说几台戏，其实后边还会有。 对，其实还有好多作品，其实可能就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就坐着飞机都一定要来看这些作品，是因为这些作品可能一是很难见到啊，还有你比如说像这个，我知道有《日瓦格医生》这样的作品也会来到咱们的戏剧节，当中，对吧？那一会儿都好好的聊一聊。所以刚才其实在说到这一届戏剧节的时候，我看到有这么几个单元，还有专门有一个叫文学单元，对吧？有文学单元，有那个国际化单元，国际单元是吧？ 国际单元，对，有文学剧场单元， 有文学剧场单元， 向老舍致敬单元 啊， 对对对，还有国际单元。 这个文学剧场单元是我们如何去理解它啊 ？OK 啊，文学剧场实际上作为老舍戏剧界来说，所有的作品它强调的首先是它的文学性，也就是一度创作。这个当然。这样的强调一度创作的戏剧节，我个人感觉生正逢时，因为在这么多的零零总总的这样的戏剧节当中啊，强调戏剧本身的文学属性呢，现在说实话有一点点淡化。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节，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出现的话呢，强调一下或者说强化一下戏剧的本身该有的一些文学性，我个人觉得是十分十分必要的。所以说呢，比如说文学剧场单元，咱们选择的剧目啊，鼎鼎大名的《北京人艺》的《天下第一楼》啊，这个就不用说了，它的文学性也好，它的市场性也好，它的艺术性也好，这个多年来它。在业内外是有共识的，而且这个戏在国内外的这个好评度啊，也就是好评指数其实是相当相当的高，大家去看看豆瓣，看看各方面的评论。 而且从市场方面来说的话，基本上像这种戏剧一旦开票是就秒没的那种。 差不多对，你比如说啊，同样一个秒没的戏啊，我期待着这个戏去秒没，比如说郭启宏老师编剧的这个《天之骄子》，这个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演了，但是这个戏我个人啊，从一个戏剧文学工作者的角度来去看，这个戏在就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话剧作品当中，这个戏的文学性和它的艺术性我个人觉得是相当相当突出的。所以说在这次的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当中，把郭老师编剧的这部作品纳入进来，我觉得既是老舍的文化精神的一个体现，也是北京的一个文化品牌的一个体现。当然它也是北京人艺的一个 一个文化招牌的体现。 对，嗯，好，哎，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文学性啊，咱们一会儿一部一部作品展开来聊啊。那我们想特别想要问一下我们的李玲老师，因为李玲老师是老舍研究会的啊，然后我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的老舍研究会，主要研究老舍作品当中的，就是我们去研究他的什么，会又会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或者是读者带来什么样子的成果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老舍研究会它实际上是一个民间组织哈，那个它的成员很多 哦， 是中国老舍研究会，是我们全称，就全国各地都有，各所高校都有，所以实际上是大家自由的从任意角度去推进。那我们这个研究会本身的工作是一个组织工作，我们每三四年会开一次非常大型的100人以上的这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然后中间我们还会再开一次小型的1-2次小型的学术研讨会，那么我们讨论的内容其实就是老舍文学精神的任何一个方面，老舍的戏剧啊，老舍小说呀，老舍的诗歌呀，还有呢老舍的生平材料啊，还有呢老舍的这种的形式啊，各个方面，每人有每人的角度，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组织工作，然后这个成果是大家各自发表，但是我们每一次会议完了以后又会再结集，出版论文。 哎，那您作为一个研究者啊，就是包括作为这个研究会的成员，您觉得老舍的作品他到底他的魅力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我们说民间的自发的人去研究老舍啊，去喜爱老舍？对， 我觉得老舍的作品太有魅力了。不仅是因为它是京味文学，当然我们首先确认它是京味文学。对我一个外地人来说，我学文学的话，我觉得老舍作品里面有非常深邃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我的，他首先触动我的。然后因为我把握感觉到了他的思想，顺带的就把我带入到一个京味文化的意境之中去，所以也增加了我对北京的城与人的理解。那老舍的文学精神我觉得核心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怎么能够做一个好人，就老舍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他写的那些人虽然是过去的人，但是对于当下的我们仍然有很多启发，仍然是一片镜子来照着我们。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如何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因为前一个是做个好人，是我们自我反思，什么是好和不好的一种思辨。那如何能够生活得更好，那其实不仅仅是你的自主选择，我们还要怎么促进社会的进步。我觉得这是老舍文学精神的核心点，所以我非常热爱老舍，因此也热爱北京这个城与人。虽然我的普通话还是说的不准。 没有没有，北京城是一座非常包容的一个城市，其实就像我们这次的老舍戏剧节一样，我们用老舍的精神去引进了很多的作品。我特别想问一下林总，就是在选择剧目过程当中，你们当时都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剧目摆在你的面前，又筛选又淘汰了哪些？最终为什么这些作品对选择出来？ 说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说一说，就是老舍戏剧节啊，它的一个主旨。因为我们一直从第一届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呼唤戏剧文学精神，作为老舍戏剧节的一个办节的一个宗旨。在这过程中呢，我们有核心的有强调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第一，它是民众的情感，人文关怀，这个民族语言，国际视野，只要是符合这个宗旨的戏剧内容作品，都会纳入到我们的视野。去年这个举办完第一届老舍戏剧节完以后，我们就其实就已经跟我们这些包括吴桐老师在内的这些艺术专家、艺术顾问，我们就开始做筹备的工作了。因为戏剧节最难最难的是剧目的选择。我们其实是做了先做加法再做减法。这过程中我们 我们先纳入了很多很多符合我刚才说的这些主旨啊、的一些戏剧作品进到我们视野、然后我们再做筛选，我们再说筛选，最后经过了一年的时间的筹备，无数次的这个艺术节，这个我们的这个组委会啊，包括这些艺术顾问的专家的叫做沟通啊、碰头啊、研讨啊，筛出了很多，然后最后呈现出来的是现在的三个板块11台剧目、刚才咱们也说了第一个板块啊、因为包括我们这板块设置它都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板块是什么呢？是致敬老舍单元。从今年的9月7号老舍戏剧节的开幕，我们就会以老舍先生这个6部短篇小说改编的这个老舍赶集作为拉开序幕。同时呢，我们今年又特别就纳入了一部作品，就是去年留下的一点小遗憾，北京曲剧一个14集的一个作品，解释呼兰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京曲剧是我们老舍先生这个命名的，我们想通过这个环节我们表达一份当年老舍先生为北京曲剧去命名的这个事儿的一个怀念跟致敬所以通过这两部作品我们特别想传递一个向大师向老舍先生感恩跟致敬的一个情怀。第二个环节就是刚才咱们也谈到了是文学剧场单元文学剧场单元，然后文学第三个才是我们和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板块叫国际单元所以说它这几个的呈现你会发现一向老舍先生致敬第二这个文学剧场单元第三这个我们要有国际视野吧更多的我们也把很多国外的重量级的甚至都没有来过中国的通过这次老舍戏剧节我们把它引到了国内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好多人一定要从各个地方赶来去看这样一场戏剧节的原因。哎，那这个我们的戏剧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它的主要的这个活动场馆或者是我们去参与的地点是在什么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 老舍戏剧节从9月7号就正式拉开了序幕一直延续到10月27号我们将在这个天桥艺术中心和首都剧场这两个主阵地然后开展我们一共有11台剧目24场的演出24场演出然后在这期间呢我们还设置了很多这个很重要的一些板块内容比如说老舍点戏的主题展览还有这个包括戏剧主题论坛然后名家见面以及这个剧本朗读等等这个在整个老舍戏剧节期间除了展演以外还将会有各种各样类型的活动一直穿插在其中 那这些活动比如说我有什么样的途径或者有微信公众号什么的能让我们随时了解到我们接下来哪天要举行什么活动吗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的老舍点戏这个主题展览这个它我想这个花点时间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这回我觉得应该算是第二届老舍戏剧节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就是我们将举办一次叫老舍点戏的一个主题展览可能很多人就对老舍点戏这个就不知道怎么理解它哈 对这是干嘛的 对因为这个展览呢主要是内容包括了就是上个世纪20世纪50年代的戏改的时间老舍先生呢这个他亲笔拟出了68出京剧的剧目的提纲的手稿的经典作品并且这个配合了55位当代的知名画家去为这些老舍曾经手 点出来的 这些内容去做了插图去做了插图应该是 没有在北京展出过 哦、 没有在北京展出过，所以说这个展览它还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影响跟意义的。 嗯、 我想不仅仅是戏剧或者话剧圈的一个，更多的是我们包括经济圈的， 嗯， 以及做这方面研究的人，都可以 从中获益。 对，去看一看， 嗯 啊、去看一看，然后我相信一定会震撼到大家的。 哦， 他会从9月7号一直到10月的中旬， 嗯嗯， 然后在天桥艺术中心的天幕下， 嗯， 然后为期一个半月的一个展览， 嗯， 然后全部都是免费的， 哦、 穿插在国庆节期间。 哦，好的，大家一定要到时候去关注一下啊。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多的精彩剧目进行展演，包括还会有像刚才林总说的，有很多的这个特殊的活动，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这场戏剧节。因为这个毕竟说我们说老舍这个叫京味文化啊，它跟老北京有着非常的密切的一些联系。其实刚才说到了曲剧，又说到了《简氏夫人》，然后我们的导演就坐在这儿啊，那个吴彤导演，跟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咱先介绍一下老舍跟曲剧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北京曲剧啊，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个新剧种，它是源于单弦牌子曲，是北京土生土长的一个北京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戏。这个地方戏就是这个剧种呢是由老舍先生来命名的，而且他的第一台戏也是老舍先生编剧的，就是柳树景。 对， 然后因为有这台戏，因为有老舍先生命名的这样一个剧种，再加上老舍先生他的文学作品在这60年来为这个剧种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文学营养、思想营养和艺术营养，所以这个剧种现在，在整跟着整个国家一起来成长，一起来丰实，现在发展的状况非常非常不错。比如说，现在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个《简氏夫人》啊，这个《简氏夫人》，实际上呢是更都市化。或者说更当代化，甚至是更时尚化。尽管它是一个明朝的题材，是朱元璋建明初期的这样的一个民俗大团结的题材，很主旋律，但是它做得很时尚，也很有意思。基本上是按着音乐剧的框架再去打造这样的一个戏曲作品。所以说这个作品现在来看，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来看，大家似乎对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样的话也对我们主创呢，说实话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 哦。 对， 首先我刚才觉得从这个吴彤老师的这给出来的几个点就非常的有意思，一个是按照音乐剧的节奏，按照音乐剧的这个 架构 、 对， 来用曲剧的表现形式， 对 吧？然后呢，又是用一个现代时尚的一种思路去做了一个明朝的故事，这是感觉处处充满着这种反差感啊。 对啊， 所以我们很好奇他到最后给大家呈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子。 好奇就到剧场里看，9月29号到30号老舍戏剧节，对不对？ 在9月29号 到 三十号， 对对对， 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 哎，将会上演。 对， 好，那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期待一下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演艺群会，跟着我们的节目去了解一下这一届的老舍戏剧节上会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内容。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即将拉开帷幕，本届戏剧节将有包括中国、法国、俄罗斯、波兰在内的多国艺术家创作的11部优秀戏剧作品上演，同时戏剧节期间还会举行主题展览、剧本朗读等各种活动。今晚演艺群会带您抢先知晓更多戏剧节内容。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景林、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猴哥，狗年演戏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一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即将拉开帷幕，本届戏剧节将有包括中国、法国、俄罗斯、波兰在内的多国艺术家创作的11部优秀戏剧作品上演。同时，戏剧节期间还会举行主题展览、剧本朗读等各种活动。今晚演艺群会带您抢先知晓更多戏剧节内容。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在今天晚上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以及新浪一直播等这个软件啊，观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的影像。那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首先欢迎一下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欢迎一下老舍戏剧节的总策划林礼斌林总，你好。 观众朋友好。 来，欢迎您。还要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老舍戏剧节的艺术顾问，也是同时在这个展映过程当中的《简氏夫人》的导演吴桐先生，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导李玲李老师，你好。 哎，朋友们好。 嗯，欢迎李老师。哎，其实刚才我们问李老师，我们说，李老师是研究老舍的作品啊，看了那么多，那你有没有因为研究这个老舍的作品，就是有没有去看一看他的话剧作品，就是比如说大家改编的一些话剧作品啊？哦， 对，改编的那我看的比较多的是方旭先生的作品。 哦， 比如就这次老舍就这次戏剧节的那个第一场戏，我就看过老舍赶集。 哦，老舍赶集， 印象比较深。 对于他的这样，您这样，今天方旭老师不在啊，您给点评一下。 好，他这个叫做老舍赶集哈，实际上是6部作品，就六折戏组成一个戏，这六折戏的情节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它实际上它的主题之间是有照应的。 哦， 这个六折戏都是从老舍的小说散文里边改编的。那他们是第一则是话剧观众须知，第二则是创造病，第三则是牺牲，第四则是黑白里， 第五则邻居们， 嗯， 第六则我的理想生活， 嗯， 啊，我觉得这个改编的非常好， 嗯， 就是它首先好的一点是尊重原作精神， 嗯， 就是有一些改编嘛，它名叫改编，借你这壳去说其他的东西， 啊， 那从我们研究者的角度就会不满意， 嗯， 但是呢，方旭先生这点做得非常好， 嗯， 他完全是深刻地理解了老舍的原作精神， 嗯， 而且我看这戏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嗯，你理解原作精神并不妨碍你的创造性 哦， 因为艺术形式差别太大了， 嗯， 还有一个呢，时代也有点点变化， 嗯， 所以我体会到了一种呢，就是尊重原作精神，阐发老舍精神， 嗯， 与发挥这个编剧导演的创造力之间的一种呢张力， 嗯， 和互相成就，嗯， 对，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老舍五则这个老舍赶集里边的他第一个那个观众就观众守则的这个，其实就是方旭老师又加入了一些现代的新的一些那个东西在里边，就比如说玩手机的呀等等的，像这些他其实真的是把老舍对于比如说观戏的时候观众应该遵守的那些法则，他的老舍的那种讽刺精神领会到了以后又进行了一个跟现代化的一个贴切，对不对？这样的， 对对对，因为他其实是教育观众， 嗯， 其实老舍也是反映老舍作品的一个核心的主题， 嗯， 就是人怎么能够 嗯， 做得更好， 哎， 那其实好不好都是从小事做起的， 嗯， 在剧场你要文明， 嗯， 那其实我们即使想做一个文明人，但是有时你想的不那么周到， 嗯， 所以老舍写了一个话剧观众须知20则、 嗯， 然后方旭先生把这个提炼出来， 哎， 提炼其中的十几则， 嗯， 但是他老舍是一个散文呢， 嗯， 这个散文你怎么表演啊？ 对啊， 那你我觉得他是加上了一些相声的元素 哦， 就是一开始它是有个段子， 嗯， 一段子出来，用个段子把老舍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引进来，这个段子就非常吸引人， 嗯， 所以就是一个中年人出来说，剧场的贾经理委托大家要在看戏之前宣布一下话剧观众须知， 嗯， 然后这个中年人其实就是方旭老师自己演的这个中年人，他， 嗯， 方旭老师既是编剧也是核心演员， 嗯， 然后就来讲一个段子，这个段子就非常现代了， 嗯， 就是一个火爆君和一个那个什么肌肉男，手机君，就昨天发生的事情，因为有昨天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来讲这个要来念这个须知，所以昨天的故事就很有 情节性， 很生动， 嗯， 然后呢方旭老师的一贯的风格就是特别注意调动观众，他的一个戏剧的理念就是戏剧精神就是跟观众的互动， 嗯， 所以他请观众来念一条一条，所以这个把观众全部调动起来了， 哦， 但是他这么的一番的苦心设置全部是围绕阐释老舍话剧就是老舍的这篇杂文，就是， 他的核心精神呢， 哎哎，话剧观众须知，所以我就觉得他既是深度阐释老舍精神，然后呢又特别的把剧场话剧的各个元素都调动出来了， 嗯，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 对， 所以我觉得非常棒。 对，而且其实啊，这个我跟方旭老师也聊过，方旭老师说过老舍的作品其实很难改，因为他不像说有一些文学作品，比如说他的剧情性很好，很剧情张力或者冲突性很高，哎，你这个接下来就见面有可能比如说打起来了或者怎么样，他的作品可能很缓慢，嗯，这个老舍的作品很缓慢下去了，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戏剧作品，所以这个方旭在这方面啊其实是下了很多的功夫。那林总，其实为什么会选择老舍赶集这个作品成为是我们的这个是开幕的，就是我们的第一出大戏吧，应该是， 嗯， 开场戏， 对，其实我刚才啊， 嗯， 是这个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回答了， 嗯， 老舍戏剧节有个，既然我们是以老舍先生为命名的， 嗯嗯嗯， 这个戏剧节，我们每不管多少届、 嗯， 我们都会保留一个固定的环节， 嗯， 就是向老舍先生致敬的环节， 对 啊，这次这个有刚才说的有两个剧， 嗯， 啊，是向老舍先生致敬的， 对，为什么选择这个？ 其中呢， 只有老舍赶集是根据老舍先生的作品 啊、 这个改编来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以他作为这个老舍戏剧节的一个开幕的这么一个、一个大戏，这是一点。其中还有个小点啊、就是刚才我们李林老师说到了，这个因为戏剧节开幕吧、它应该有一个小仪式 啊、 有一个小仪式。 嗯， 这个小仪式什么呢？就是刚才说到了那个，关剧二十折。按照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戏剧表现方式呢，我觉得他这个二十折改的有点像是沉浸式戏剧 啊， 沉浸式戏剧。关旭先生的表演已经脱离开舞台了，他到了观众席来表演了。另外一个让很多观众也都参与进来了。他更多的他每一场表演都不一样。他每一场表演都不一样，他是随机的，他应变的。而且是说当头一天发生的事他会换到第二天来。这里头他这个作为，而且是没有说像我们平时看到话剧院的剧场广播熄灯开始拉开大幕、没有，他就从观众群里头就走出来了，灯也没熄、就是大家还不知道哎，演出开始了，很有意思、然后这个东西呢，它作为老舍戏剧节开幕、我们也会加入了很多元素在里头、又变得很好玩、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庄家门沟通完以后、然后最后大家一致认同、说老舍赶集作为开幕大戏、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排。 哎，还真是。而且这个整个一个开幕啊，一开场就先来个关剧须知啊，关剧须知，这也算是一个特别巧的一个安排。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让吴彤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在这届过程当中的这些作品吧。啊，您都是一一筛选过的。 是，这些作品真的说起来如数家珍啊。刚才开篇您就建议我来给大家介绍国际单元的这一部分作品啊。 对。 国际单元这次的三部作品的确的确非常非常的强势、而且从第一部作品来看，我觉着也是很严谨的，很彻底的体现了老舍艺术节的它的国际性、怎么讲，国际性不仅仅是拿过来一个纯粹的由外国的业界同仁做的作品，比如说酗酒者墨菲，实际上是一个中外的艺术界的同仁联合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合璧式的作品啊、他的剧本脱胎于史铁生的那个小说，叫关于一部以电影做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啊、这个小说，对，这个作品的名字其实就很有实验性， 对，有点像论文 对呀、就像你说的，有点论文特质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把它搬上舞台去，说实话，如果由国内的同仁们去做，可能会无从下手，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个局限。那这样由路帕再去做，再集结国内外的一批的一度二度的主创来做，那这个作品本身它的艺术态度，它的思想修养，它的它的文学含量，我个人觉着体现得非常不错。那当然这个戏到目前为止也还有争鸣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在我看来，在老舍戏剧节这个平台上推出有争鸣特质的作品是必须的。只有争鸣才有可能百花齐放，才有可能把我们的戏剧百花园百花园里头芍药牡丹也有，郁金香也有，各式各样的花朵都有。那酗酒者墨菲，我建议大家一定一定要到 去看一下， 去看。但是啊，我建议完了一会儿，就真的就秒没了这个票，是这种状况啊。那还有另外的一个巴黎城市剧院的《围城状态》啊，《围城状态》这样的一部作品啊。法国的荒诞派大师加缪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实际上在国内的好多的文艺青年，包括我们这样的文艺中年，实际上也都很期待这样的一个作品早日能在我们的舞台上看到。实际上我给大家几个关键词啊，这样的一个作品，它所营造的幻想中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它的特质，冷漠荒诞，就是这样的一些特质，说实话会给当代语境下的生存状态中的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都能找到他的共鸣点。他的对 我觉得对中国的观众来说，共鸣感最大的应该是这个戏的象征性还有它的讽刺性。 哦， 其实这样的作品在国内其实看到的不会很多，但是这样的作品对我们的对一个作品的文学价值的体现，以及它的视听价值的各种内涵外延的这样的一个观览，我觉着对大家开拓视野等等等等各方面都会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哦， 啊，所以《围城状态》也要一定要去看。 哎，那我问一下，因为听这个名字其实就特别像我们说那个钱钟书先生那部《围城》，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这个共同点吗？你觉得？也都叫围城，那这个叫围城啊，这个不，当然那个这个叫围城之 状态， 围城状态， 对对对 啊，这两个会有什么异同的地方？ 这两个没有什么关系， 嗯啊，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围城两个字，自然它在围在城这两个字上会有一些思想上的共识，甚至是物理上的物理上的一种共同点。但是他们本身的艺术本身的这个故事以及它的视听语境的内涵和外延是完全不一样的哦，甚至包括他的人文态度和历史态度和学术态度，实际上都不一样 啊， 一个更东方，一个更西方。 好的，这所以因为当时我一看到这个《围城状态》的时候，我首先想，哎，这是这个钱钟书先生的那部作品所诞生的嘛啊，其实不。这个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当然，其中的这些这个文学价值肯定是都一样的啊。好，那您接着继续介绍， 继续介绍啊。另外的一部作品，日瓦戈医生啊，这部作品，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长篇小说改编的一部话剧作品啊，这部作品实际上可能大家通过各种渠道，也都有所了解， 对， 但是真正能坐在剧场里头看舞台上的这个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作品的机会，我个人感觉中国观众不会很多， 对，而且我觉得有点，甚至都有一点难以想象，因为我觉得像日瓦戈医生，他所跨度的这个年代也非常的久，然后那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小说作品也很长， 是啊， 他们怎么能把这些凝结成一部这个舞台的上的作品？他们节选的是哪一个时间段吗？ 对对对对对， 还是怎么样？ 他这是日瓦戈医生，就是大家可能把他会跟《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鸿篇巨制来去比肩，来去一起来去考量这样的作品。实际上，这个话剧作品实际上是节选了这个就是选择了这个作品当中的应该是12个还是十几个人物，不多，这些个人物把它提炼出来，把它。重新去整合，重新去梳理，但是不离开原作的文学指向，以及它的思想价值，甚至是它的社会意义等等等等，跟原作基本上是平行再去走的。所以说这样的把它更戏剧化、更舞台化、更话剧化，但是又不损伤它原作的该有的一些精神意义和它的思想意义。我觉着外国的业界同仁再去改编文学作品。这方面的它的严谨性以及它的思想性、艺术性或者是市场性，这三性统一方面真的是很值得咱们中国的业界同仁去观摩、去学习、去汲取一些营养。 哦，我通过您的介绍，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就等于说，就像日瓦戈医生这一部小说作品，它其实是赋予了这些人物他们像人物灵魂和小传一样。那我们的话剧作品就是把这些人活生生的人给他提炼出来，把它放在一起， 对， 放在同一个舞台上， 是 因为一个事件让他们根据他们在这个作品当中的人物性格去共同的演变和发生碰撞。 不错，不错，而且我相信。在舞台，在这次在剧场里头看到日瓦戈医生的一批青年观众，会因此而去再去找到他的原作再去读。我觉得对戏剧去反哺文学， 对 这个老舍戏剧节的价值是极大极大的。 其实说到这个老舍戏剧节的，我们说它的价值，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李老师，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啊，说无论是日瓦戈医生也好，或者是这些作品也好，他们其实都会对于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产生一些影响，那老舍作品它对于现在当下的话有着什么样子的意义所在啊？ 我觉得我们向老舍致敬哈，不仅仅是向一个逝去的文化大师致敬，实际上 他思考的问题对我们现在仍然有非常深的意义。 嗯， 因为老舍他有个特点，他特别注重思考伦理问题。 哦， 然后他的作品特别思考就是什么样的生活是合理的。 嗯， 那么比如说像《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吧。 嗯， 你看他就有两个核心点，一个核心点就是他特别欣赏那种呢非常自律的非常努力的人。 嗯， 那么到后来老舍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 嗯， 其实行尸走肉就是一个不努力的人。 嗯， 那其实这个就会鞭策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人。 嗯， 那比如像这次老舍感激里边的那个邻居们， 嗯， 那我们要怎么做个邻居啊？ 嗯， 就别那个横着叫孩子，人家把人家孩子小孩把隔壁家的毁了，然后还说， 拿去你我这个你给你， 啊，对对对，还横得很，那这就不对了。 啊，对， 所以这种教育意义对我们很大。 嗯， 还有比如像《骆驼祥子》这里边的，就是祥子为什么？我要放弃奋斗，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行尸走肉？ 嗯， 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没有一个良好的秩序。 嗯， 所以老舍一直在呼唤一种好的社会秩序。 嗯， 那我们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改善社会，改良社会，然后包括我们自律，不要去毁坏秩序，对我们都有很好的鞭策意义。 对，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邻居，这个就您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就突然脑海当中就蹦出前两天刚看的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个妈妈开车走自行车道，然后前面有一个小哥挡住了他，然后他还在那教自己孩子说，来骂他傻子，骂他傻子，让自己儿子骂他傻子等等的。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啊，在老舍的作品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那个时候他对于人性的一个讽刺也好，或者是一个教育意义也好，我们在当下依然具有一个现实的意义，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老舍戏剧节在选择这些作品的过程当中可能本着的一个原则。为什么选出这十一部来？刚才林总说了，用了一年时间，对吧？他不光是说，哎呀，我就挑出来有这些作品就行了，还要符合他们，就这些作品的精神内核，能不能跟老舍对得上，对吧？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咱们再来给我们这样，我让林总您介绍一部吧。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一部您是特别想要给大家推荐的？ 我先刚才做一个前面那个，我觉得老舍的作品里头啊，有个就很多他有很多内核的东西啊。他其中有一个点，我就对我来讲，我就感触特别深。 嗯 啊，他有很多人文关怀的东西。 嗯 啊，而且是范四海接准，因为他用很民族化的语言， 嗯， 去描述的一些东西，反映的一些东西，它其实最后都是一种对人文的一种关怀。 嗯 啊，包括你刚说的教育意义在， 嗯， 其实用人文关怀都能总结了，就是说，啊，对，你看，包括我们这回选的这些作品， 嗯 啊，选的作品多多少少都要有这方面的影子在， 嗯 啊，就是如果我个人认为一个文学作品，一个戏剧作品，如果没有人文关怀的东西， 嗯， 那它就没有思想升华了， 嗯嗯嗯， 它就不能思想就升华不了， 嗯， 就上升不了一种高度。啊，这是我们其实一直很坚持的一个， 嗯 啊，对，其实刚才那个吴桐老师跟李林老师都分别介绍了啊，好多剧目，就其实我就想，在这一次的过程中呢，我们还有一个点，刚才一直没说到 哦 啊，就是我们这次老舍戏剧节还本着一个扶持新锐青年戏剧人才的一个目的 哦 啊，也是第一届老舍戏剧节，我们这个没有做到，我们第二届补上了。 嗯， 就在老舍戏剧节，我们就纳入一个小剧场单元板块。 哦， 我们就选了两部啊，由这个陆毅进取的青年戏剧人的作品，很年轻啊。 嗯， 第一个是来自于，可能你们都没听过，武汉江湖戏班的那啊，他是改编于鲁迅先生的《呐喊》。 哦， 对，他带着这个鲁迅先生的文学精神跟当代青年的思考， 嗯， 应该也是首次来到北京， 嗯， 啊，也是来北京，对，所以我建议， 嗯， 大家可以到这个小剧场去看一看。 好，嗯， 啊，第二个是谁呢？就由金英文创的《认真的重要性》啊，他是改编这个英伦的文豪王尔德啊的一个文学作品啊。这个也是一个小剧场的一个话剧， 嗯 啊，也是一个小剧场话剧。对，这次的环节，这个我们的艺术顾问， 嗯， 这个 也把这两个年轻人的作品都这个带到我们老子戏剧节来带到带给首都的观众啊。其实也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一要扶持，第二更多的也是想传递一些关怀。 嗯，所以其实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两部，刚才这个林总说的啊，就把这两部作品能够入选到最终的老舍戏剧节的两部新锐作品啊，一部是武汉江湖戏班剧团的话剧叫《那》，另外一个是青年导演张潇的话剧叫《认真的重要性》，这两部话剧会在什么时候上演？ 这个《那》是在九月的22号到23号 ，这个那对吧？啊， 认真的重要性， 对，认真的重要性是啊，我刚弄混了哈。9月22号、23号，这个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江湖戏班的话剧那，我个人认为很好看啊。 哦， 还有一个就是10月26号到10月27号，这个也是天桥艺术中心，认真的重要性。 好，既有我们说老舍先生的改编作品啊，他是那个带有一定时代韵味的一种感觉，然后呢又有一些新锐的导演，他们又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这个怎么说呢，先锋出来，先锋思想出来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对，他同样改编自王豪大家的作品， 对，也同样是，但是用的是现代的时候现代人的思维和手法啊。 对，年轻人， 年轻人的思维和手法啊。好，那这是刚才林总推荐的两部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吴东老师再给大家介绍几部啊。 还有剩下的两部，一部是香港话剧团的《亲爱的胡雪岩》啊，这部作品呢，我估计大家的期待值也不低啊。一个是香港话剧团，一个是胡雪岩，这两个关键词就足够大家去买一场戏票。 对对对， 啊，对对对啊。然后这个戏用一种香港式的视听语汇来去解读胡雪岩的一生，非常好看啊。至于怎么好看，大家到剧场。然后还有最后的一部作品啊，重量级的陕西人艺的《平凡的世界》啊，就是毛盾文学奖的作品。那陕西人艺从《白鹿原》开始，这突然在戏剧界，实际上他的声威大振，然后接续着《白鹿原》的这个浩荡的声势，然后再度推出黄土风格的或者西北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世界，他的本身的艺术态度，还有他的思想境界，以及他的艺术品质，我觉着都是上佳的，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去看，说三个一定， 对，一定一定要去看。而且我接触过陕西人艺的他们的这个作品，就是他们那种浓浓的，就是那种地域特色所酝酿出来的这个作品的风味，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很多外地剧团再去复排这个作品很难去复制的哈。 对，就像北京人艺的作品，其他的院团也很难去复制出来。 对，他们那个味道很独特。 对啊，还有一句话，北京曲剧团的作品，其他的戏曲剧种也很难复制出来。 对对，我们的简氏夫人，这个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定要去看啊，9月29号。 而且书记先生也对这个咱们的这部作品能够在戏剧节期间上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因为是这两届老舍戏剧节以来第一，不是第一部，去年有京剧大宅门， 对对对， 今年有北京曲剧《简氏夫人》，每一届艺术节只有一部，唯一的一部戏曲作品来去推出，有一部中国风格、中国气质的戏曲作品和国内外的艺术佳作来同台竞技，来一起跟大家来去呈现，实际上把中国戏曲该有的一个平台给搭建起来了。所以说，《简氏夫人》众人再见。 好，我们大家一起期待一下。那今天的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大帅， 谢谢。那各位不要忘记啊，关注老舍戏剧节。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听听陶耳朵。 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景林、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